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科学是严肃的，它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看，奥德赛号探测器机智勇敢，小心谨慎。在为火星描绘红色地图时，也为火星车登陆火星开辟了道路，并创造了火星探测新的奇迹和历史。火星有一个红色炽热的神秘外表，在八大行星中距离地球最近。它的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形状既小又奇特，天文学家猜测他们可能是被火星引力捕获的小行星。1975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海盗1号和海盗2号探测器。海盗1号在围绕火星飞行时曾拍摄了大量火星地貌。1976年，他无意中从一个角度拍摄了一张照片，震惊世界。一座神秘面孔雕像，看起来像一个人脸。这张照片引发公众的兴趣，一些小报执意认为这是外星文明，许多严谨的科学家对此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淡定。美国宇航局也没有流露进一步调查神秘面孔的迹象。由于受当时照相技术限制，海盗号只拍摄到分辨率很低的模糊照片。1996年11月7日，火星环球探测者号发射升空，它装备了高清晰度照相机、激光测高仪、热辐射光谱仪、磁强剂和电磁反射仪、多普勒测量振荡器等最先进的科研仪器。美国宇航局称它为红色科学家，并交给它一项秘密任务，寻找1976年海盗一号拍到神秘面孔雕像的地方。1998年，火星环球探测者号凭借高清晰度照相机拍到更详细的照片，才知道那座神秘面孔雕像长宽各3000米，高1000米，是一种天然台地，也就是一个孤立的相对平顶的小山。这种台地在火星上相当普遍，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也很多。2001年4月8日，火星环球探测者号再次飞临拍到神秘面孔雕像的地方，从同样的高度和角度拍摄最清晰的照片， 并利用激光测高仪测到详细的数据，合成立体图。当最清晰的照片出来后，绝对没有人怀疑，真的是天然台地。2001年4月7日，奥德赛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它掠过火星表面，用光谱仪、红外成像仪等先进科研仪器扫描火星，并评估火星车登陆火星可能面临的危险。2006年12月23日，奥德赛号飞越火星，在基多尼亚地区也拍到一张奇异的照片。那是一个外星小女孩的脸部形象，额头、眼睛、鼻子、嘴巴、下巴、颈部和特大的耳朵，惟妙惟肖。此次人们赞叹神奇的地貌、大自然的魅力以及光与影的巧妙。再也没人相信火星上有外星人或外星人的作品了。奥德赛号还利用各种科研仪器对火星的化学和矿物质组成进行探测分析，以确定这颗红色星球上是否存在水源，并寻找可能隐藏的水资源。由于火星上很冷，水都以冰的形式隐藏在两极的地层下面。星际探索是一项危险、复杂、成功率很低的科学实验，而火星被公认为是一颗非常难探测的行星。奥德赛号干得十分漂亮和成功，它不但测量了火星表面化学和矿物质组成情况，还绘制了最详尽的火星地质图和水源布局图，因此成为火星探测成就最大的探测器。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梦想和向往太空的富翁，总是把上太空作为人生最大的理想。目前，全世界已有七人8次飞上太空潇洒一游。太空旅游由富翁带头，开辟出未来航线。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美国纽约一名年仅17岁的高中生丹尼斯·蒂托激动不已，并萌生了要亲自遨游太空的理想。后来，蒂托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获宇航学士乃至硕士、博士学位。他虽然学的是宇航专业，却当不上宇航员，离太空还很远。为了能登上太空，蒂托毅然采取了一个笨办法，先挣钱再上太空。1972年，蒂托创办了威尔希尔投资管理公司，选择那些高科技、高风险的行业。随着事业越来越红火，他终于掌控了12.5亿美元的资产。尽管蒂托从航天工程转行到投资管理，他的兴趣依然在太空探索上。蒂托的太空之旅非常曲折，当年他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空旅游的游客，并与俄罗斯宇航局签约登陆和平号空间站旅游，还支付了2000万美元。由于和平号空间站空间狭小和即将退役坠落，蒂托的太空梦差一点就成为噩梦，最后阴差阳错地换成了国际空间站。为了实现这一夙愿，蒂托已等待40多年。2001年4月28日7时37分，世界首位太空游客，美国亿万富翁蒂托 终于搭乘联盟号飞船，准时从拜克诺尔航天中心升空。4月30日7时58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成功，一起飞行在高200多千米的轨道上。当俄罗斯宇航员打开舱门，蒂托飘进空间站时，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问蒂托的第一句话竟是：把钱都带来了吗？天哪，太空竟然也有抢劫了，警察在哪儿？蒂托故作害怕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蒂托在太空飞行了7天22小时04分，环绕地球125圈。这是一次伟大的旅行，我爱太空，蒂托在空间站说。蒂托的太空之旅具有伟大的意义，他开创了太空旅游的新篇章。目前，全世界共有7人8次依靠金钱的力量，以太空游客的身份轻松登上国际空间站。他们分别是2002年4月25日至5月5日，南非的管理软件风险投资大王马克·沙特尔沃斯乘坐俄罗斯飞船到国际空间站春游。2005年10月1日至11日，美国光电传感器老板格雷戈里·奥尔森乘坐俄罗斯飞船到国际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和太空秋游。2006年9月18日至29日，美籍伊朗女富翁、美国电信大王阿诺舍·安萨里搭乘俄罗斯飞船到国际空间站，一圆儿时的彩色梦想。2007年4月7日至21日，美籍匈牙利人、著名软件工程师查尔斯·西蒙尼第一次到达国际空间站。2009年3月26日至4月8日，他又花了3000万美元再次光临国际空间站。2008年10月12日至24日，英籍美国电脑游戏公司富翁理查德·加里奥特登上国际空间站，度过人生最难忘的一周。2009年9月30日至10月11日，加拿大太阳马戏团老板盖伊·拉利伯提花了4000万美元，代表全球马戏界和小丑登上了国际空间站。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不论路途多遥远，不管任务多艰巨，只要梦想还有翅膀，就能勇闯天涯。猎隼号是世界上第一颗登陆小行星、采集样品并成功返回的空间探测器。它出生入死，历经艰难险阻，开辟了小行星探测的历史。998年9月的一天，科学家突然在距离地球3亿千米的太空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它像一只难看的马铃薯，表面非常粗糙，布满撞击坑和巨石。小行星长约630米，宽约250米，引力为地球的10万分之一，位于地球和火星之间，与地球十分接近。国际天文联合会将这颗小行星编号为25143号，并以日本火箭科学家英朗·斯川的名字命名为斯川小行星。斯川经常在环绕太阳的旅程中穿越地球轨道，与地球存在相撞的危险，因此被称为流氓小行星。天文学家猜测， 这颗流氓小行星可能是从某颗行星中分离出来的。如果能得到活生生的小行星岩石样本，它的意义堪与阿波罗号飞船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相媲美了。说不定还能在小行星的表面发现有机生物呢。2002年，日本科学家研制出猎隼号探测器，计划用2年零4个月的时间飞到四川小行星轨道，采集它的岩石样本。2003年5月9日，猎隼号从日本九州鹿儿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2005年的8月28日，猎隼号与四川的距离缩短到4800千米，开始慢慢降低高度和姿态，向四川靠拢，并成功地向地球发回一批近距离拍摄的四川小行星图像。11月12日，猎隼号在距离四川表面55米处投放了智慧女神探测器。智慧女神本应登陆小行星后跳跃前进，对四川进行拍照和研究。不知道为什么，智慧女神迷失在茫茫太空中，未能登陆四川小行星。11月20日，猎隼号探测器执行第二次登陆采样，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人类第一次派出机器人登陆小行星，精确度以分米作为计量单位。第二，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像蜻蜓点水般着陆，为将来人类登陆其他星球提供了示范。看，猎隼号下降了，并在距离四川40米处成功地投放了定位器。在距离四川17米处，猎隼号开始呈自由落体下降，再下降。最后一秒，猎隼号点燃反推发动机，人类第一次如此接近小行星。突然，猎隼号撞上了四川，天哪，这是怎么回事？5时46分，日本飞控中心接收到猎隼号信号，控制人员立即向他发出上升指令，但没有反应。猎隼号与地面失去联系长达3小时。飞控中心一度宣布猎隼号处于失联状态，直到9时30分左右才又恢复通信，有惊无险。猎隼号离开四川后，姿态控制系统再出故障，一下上升到约100千米的高度，比要求的高度超出很多。地面飞控人员不得不重新调整猎隼号的高度，再试一次。11月26日上午6时左右，猎隼号垂直下降，距离小行星1米、0.5米、0.1米。猎隼号终于重新登陆四川小行星，并贴近小行星的表面，狠狠发射出太空炮弹。炮弹击中的岩石碎片飞溅开来，其中有一点点进入采集器，并立即被封存。此次猎隼号在小行星上仅仅停留了1秒钟，成为空间探测史上最短、最干脆的一次登陆。2010年6月13日，在太空探险流浪7年的猎隼号重返大气层，降落在澳大利亚。它创造了很多世界航天纪录，最长飞行时间2592天，最长航行距离61千米，最长时间动力飞行等等。一个穷光蛋，一个老顽童，一心想冒险。理查德·布兰森不修边幅，桀骜不驯，一不小心成为大富翁，被英国民众评为最聪明的英国人。 他几乎与英国女王同样知名，而他的太空船飞机更有名，他让太空旅行成为可能。1950年7月18日，理查德·布兰森生于伦敦。他自小顽皮，有严重的口吃，学习成绩很差。16岁那年，妈妈给了布兰森4英镑零用钱。他知道同学们没有喜欢的杂志看，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便用4英镑创办了一本学生杂志，结果大获成功。他的校长预言，这小子很聪明，日后不是进监狱，就是成为百万富翁。有什么样的梦想，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布兰森于1970年成立一个唱片邮购店，之后他注册的维珍品牌遍布英国乃至欧洲的大街小巷，并拥有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等400多个航空、电信、金融、能源公司。1999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作为世界上第212位最富有的人，布兰森爵士一生都在狂野、冒险、挑战之间徘徊，乘坐热气球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创造世界纪录，独自驾驶一架波音747飞机闯入巴格达解救英国人质。为了事业，他一次次将资产打水漂，不惜把性命搭进去。布兰森是理想主义者，更是太空迷。当其他富豪挖空心思开发新产品时，布兰森的眼睛已瞄向风险更大的太空。太空旅游就是布兰森的一个狂野想法。有人说他缺心眼儿，太空里四大皆空，风险极大，没有挣钱的机会。有人说他疯了，一个连初中都读不好的人搞什么航天呢？布兰森宣布，每个地球人都可以到太空旅游。世界上第一个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航天公司由此成立。2003年5月20日，太空船一号首飞试验成功，太空旅游时代由此开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